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17集，新年庆典之四国运动会一。新年将至，包大人带着开封府众人在开封准备过年。开封最近虽然冷了些，但是天气却很好，百姓都准备过年了，街上热热闹闹的，很有气氛。皇宫中这一天大清早，庞飞起身就看到赵真没在床边。庞飞起床看了看小床里还睡得熟熟的香香，就听到外头有啪啪的声音传来。庞飞有些不解，走到窗边，推开窗户往院子里看，一瞧就乐了，原来是赵真穿着一身便服在院子里正在踢毽子。这几天因为过年了，朝中也没什么事儿，于是赵真挺闲的，不过皇上踢毽子这还是奇景。庞飞拖着下巴靠在窗边看，陈公公帮着赵真数数，他已经踢到100多下了，最后毽子掉了，南宫季正好从外边进来帮赵真捡了毽子，似乎也有些不解。庞飞捧了丫鬟手里的茶去给赵真，让他喘口气。 皇上怎么想到踢毽子了？ 过几天就是大日子了，先热热身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倒是知道赵真说的大日子是指什么，四年一度的四国运动会。所谓的四国运动会始于先皇时期，参加的主要有大宋、辽国、西夏和回鹘四国，每四年举办一次，各国挑选精英来参加比试，项目繁多。不过大宋向来重文轻武，因此每年的四国读书会是铁定第一，但是四国运动会就总是垫底。上两届，一届在辽国办，一届在西夏，大宋都惨办。特别是上一届，辽国为了拖住赵普等人，不让他们去参加运动会提高大宋实力，还编造了西北马贼横行一事。赵普也没心思去参加什么运动会，带着人马扫北平马贼去了。只可惜赵普白跑一趟，别说马贼了，连个毛贼都没看见。而大宋却在运动会上惨败，为此赵真一口气憋了四年。终于报仇的时候到了。赵真早就嘱咐包拯了，无论如何运动会之前一定要把所有人都带回来。就在昨天，赵真已经将四国运动会的筹办事宜全权交给了包大人和太师负责，太师负责场地组织比赛之类的事儿，而包大人则是负责挑选运动员，并且赵真当着包拯和太师的面狠狠一拍桌子， 这次一定要赢赢赢赢赢！ 包大人和太师默默地对视了一眼，皇上憋了四年的怨气呀。两人回去之后各自准备，太师准备场地去了，包大人准备动员开封府众人参加运动会。只是大人瞧了瞧情况，这会儿展昭和白玉堂正在谋划过节的时候去哪玩，林业火准备去泡温泉做美容，顺便去买点新衣服。邹良那10000多条军犬里有1000多条准备生孩子，于是邹良忙着给狗妈妈们准备好吃好喝，安胎待产。赵普也挺忙，他一方面要教萧良练功，一方面要领小四子。当然了，这些都是其次，主要是他要忙着陪公孙出诊。说起来，之前公孙带着小四子出诊，遇到了两个混混纠缠，被影卫们痛揍一顿之后，赵普就以保护儿子为由一直跟在他们身边。公孙也没撵他，带着赵普去看病可拉风了，身后跟一串影卫不说，还有好几十个暗卫和几百个士兵。于是每次出诊都不怕人手不够，一次能拿很多东西，还能搬药材，顺便帮人家修个屋顶什么的。包大人前前后后里里外外看了看，觉得说是说不动的。比如说 想劝动白玉堂去跑步，那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于是要智取。当夜，包大人拿到了一份从辽、西夏和回鹘传过来的对方出战运动会的选手名单，仔细地研究了起来，制定了一套详细的计划。包夫人边铺床边看着自家相公，就见油灯下包大人黑黢黢的脸上绽放着胸有成竹的笑容。包夫人突然想到，那天林业火给了她一罐珍珠雪花霜，她擦了两天觉得美白有奇效，不知道能不能给她相公用用。一转眼三天后，开封府各种比赛的场地都建造起来了，四国运动会的气氛也越来越浓，街头巷尾百姓们开始兴致勃勃地谈论。展昭一大早出门买烧饼吃，正啃着烧饼准备去巡街，就听一旁有两个吃早饭的食客在谈。 啊，听说了吗？这次辽王也来了，说是如果辽国赢了奖杯，就想让皇上派白玉堂去颁奖。 展昭在听到白玉堂三个字后脚步停了，眯着眼睛仔细听。 干嘛让白玉堂去颁奖啊？ 哎，听说辽国怕了九王爷了，准备和大宋修好，于是辽王想找个宋人当妹夫，他妹子也就是辽国的郡主好像看上白玉堂了。 嗨呀，那郡主挺有眼光啊， 桃花好。 展昭眼睛一眯，随后气哼哼走了，心里琢磨着 四国运动会。 而此时回府处理了一些账目的白玉堂大清早到太白居喝茶，准备等巡街的展昭从楼下经过，正喝着茶就听几个客人在小声议论。 哎，听说了吗？这次西夏国的大将军要参加四国运动会，他放出豪言了，西夏一定能赢。 这么嚣张啊？ 哎，他还说啊，他要是赢了要皇上把玉猫送给他。 玉猫不是展大人吗？ 谁知道呀，估计这西夏人也不知道什么是玉猫，只当是真的肥猫吧。 哎呀，那可不能说啊。 就是啊。 白玉堂手里的茶杯咔嚓一声裂开了一条缝。 四国运动会。 另一边，林业火一大早去布房拿布，他前几天订了几匹红布，今天取货，他正等着伙计给他包布，就听到有几个挑布的大婶聊天。 哎，听说了吗？这次来参加四国运动会的有一个号称是回鹘第一美男的呢。 真的？那好不好看？我们要去看看。 好不好看嘛不晓得，不过挺狂啊。 怎么狂？ 他说大宋没美男，还说大宋的姑娘们真可怜。 哎呀，这么狂啊。 哼，那倒要看看究竟有多好看。 伙计再出来给林业火送布的时候，就见火爷一张脸黢黑，磨着牙。 四国运动会。 再说邹良，他刚从军营出来，那一千多条大肚皮狗狗终于都安顿好了，就等着生娃了。他正洗手，就听几个军营的士兵在议论。 听说了没？这次四国运动会有一个是林业火的青梅竹马，貌似是西夏那边来的。 哦，怪不得那天林公主在打听哪有好吃的火锅馆。 嗨，铁定是准备赢了之后去庆祝的吧。 邹良眼皮子抽了抽，身后几条大黑狗就往后退了退，有杀气。邹良洗了把手，扔下帕子转身走了，边走还边琢磨 四国运动会。 开封府西街的一个医馆里，公孙正给病人看病，小四子拿着药箱在一旁给众人分药。这时就听一个老头问公孙 先生啊，西域医术是不是很神奇啊？ 嗯，看哪方面吧，不过总体来说还是中医完善一些。 哦。 那老头点了点头，公孙有些好奇， 怎么突然问到西域的医术了？ 公孙先生，最近来了几个西域的医生。 对呀，说是来做准备的，万一四国运动会的时候西域的选手受伤了，他们能给医治。 中原又不是没大夫， 至于大老远的带几个郎中过来？ 不是啊，公孙先生，那几个西域的医生说中原的郎中都是庸医。 哎，对呀，还说中医根本就是骗人的，西域医术比中医好不知道多少，还说大宋的郎中啊只会让人喝香灰。 放屁！ 公孙一上火，咔嚓一声，手里正写方子的毛笔被他拧断了，一旁柜台上正分草药的小四子也咔嚓一声拧断了一根当归。赵普过来劝两人： 哎呀，那些西域人没见识，你俩跟他着什么急啊？ 九王爷， 老头又像是想起了什么，看赵普： 那几个来参加运动会的选手都说您怕他们，上次还临阵脱逃了。 放屁！ 赵普咔嚓一声，一掌把柜台给拍去一个角。 老子是被他们调虎离山。 我说你跟他们置什么气啊？ 来插科打诨的欧阳在一旁摇头，看着义愤填膺的三人，谁知那老头又来了一句： 欧阳将军，有个辽国的大将说你只会耍嘴皮子，中原人红头发的都是阳痿。 一旁小梁子一口茶水喷出来，公孙下意识回头对欧阳勾了勾手指： 哎，我给你号号脉，那个能治好的。 我呸！ 欧阳少征气得蹦起来大骂三字经： 我去去四国运动会啊。 晚饭的时候，包大人若无其事地拿着一张单子走进了院子，见众人都在就问： 好，对了，有没有要参加四国运动会的？ 大人话没说完，众人都举手说要去。正喝茶的天尊和英侯有些不解地看着几个小的：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运动的？ 你俩也去。 展昭和白玉堂瞪天尊英侯，白玉堂顺便再瞪陆天寒。 还有你。 林业火一指一旁正吃素包子的吴沙。吴沙大师叼着半个素包子看着自家徒弟。最后几位老人发觉众徒弟都杀气腾腾的，就忍不住集体看包大人，那意思啥情况。包大人笑得特别慈祥，给众人发参赛登记表： 年轻人嘛，多运动是对的。 当夜宫里的赵祯瞧了一眼参赛名单，仰天长啸：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